界，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它有一天会老去。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静静离去的一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08，这时间先头客栈欢迎、 开始了。 哎，对，又开始了哈，当然又开始了一段非常欢乐的下班时间。下班路上哈，这个可能现在有会有一点点的堵车，但是咱们一会儿来唠会儿嗑，把这个堵车的烦闷的时间给打发过去哈。先头客栈刚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养过宠物吗？ 没有。哎，养鱼算吗？ 养什么鱼啊？ 就是小金鱼呀。 也许算。这应算吧，这都属于观赏鱼。 对、 啊、你说这个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里面特别火的了一个段子、一张图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嘛，这个老师都说、哎，明天所有的小朋友们每个人都要带一条鱼到幼儿园来，我们来观察小鱼是怎么游泳的。然后第二天呢，基本上小宝宝们呢都是拿了一个透明的小玻璃鱼缸，里面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金鱼啊等等，或者小鲤鱼啊之类的，热带鱼也有，很漂亮。然后一个孩子呢，这个估摸是奶奶，也不知道爷爷比较实在，面前摆了一大盆，盆里面横着一条，我估摸得有个三斤吧， 得有二三斤这样一个大鲤鱼、 二三斤的一个大鲤鱼。这个孩子可能是这个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吃货爷爷或者是吃货奶奶，太实在了。不知道这个幼儿园老师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怎么想， 想的哎呀，中午们宝宝们的饭 又 解决 了是吧，全体加餐，幼儿园直接加餐吃这个红烧鲤鱼。好了，这也是只是一个相应的小段子啊。其实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养宠物有的时候是一件特别贴心的事情。你像我家里有一只猫，我的猫呢，我给它起名叫螃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吃螃蟹呀。对，所以我就在想，我想了一下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了想还是螃蟹，所以我就给我的猫起名叫螃蟹。然后我这个小螃蟹特别调皮。 我上班的时候给他这个猫粮的盆儿里面一边放猫粮一边放水嘛， 对， 啊，这个水都水碗都是倒满了的。 嗯， 我下班回来看看呀，粮是空了，水还是满着的。 嗯， 那他去哪儿喝水了呢？ 嗯， 我家里养了一盆水仙。 啊， 我的这个水仙呢，最终终于被干死了。每天回家之后，水仙盆里面的水永远都是干的，被猫给喝了。然后他自己对他自己那个水碗里面的水一滴都不见少，有的时候当着我的面就跳到桌子上了，跳到这个小棍儿上了，去喝水仙盆里面的水，我就打他一下，然后给他赶下去去，然后有的时候就抱着他给他摁到他自己的那个水碗的边上，哎，他这才知道喝，不然永远找不到水。知道吃粮，完吃粮吃着吃着口渴了之后就跑到这个水仙盆里面喝水了。哎呦，心疼的我，最终我这个水仙还是被干死了。 没错，其实我们都知道猫是一个比较高傲的这样一个小动物了。 哎呦， 你说什么它都不听不理你， 哎， 爱说什么说什么， 真的，这个猫和狗有的时候还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嗯，有很大的区别。 嗯，当然了，嗯，我在我没养狗之前呢，我想着，哎，在家里再添一条狗狗一起养的也不错。一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帮朋友寄养了一条哈士奇。 嗯， 我跟你们讲啊，那条哈士奇在我家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 嗯， 我这一个月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太能作了是吗？ 我的天啊，我的拖鞋、运动鞋、高跟鞋 等等等等， 鞋对，包括桌子腿儿、茶几腿儿、沙发边儿，它能咬个遍啊。 哎呦，是小狗是吧？ 对，送到我们家的时候刚刚三四个月的时 候，正淘的时候呢。 对，而且不，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品种有关，它是哈士奇啊。 但是说等哈士奇长大之后就不淘了， 是吗？ 就很乖了。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网络上流传的版本都说哈士奇长大之后也依然是一个非常二的性格？所以这时间哈，如果您养过哈士奇，或者您家里正有一条哈士奇的话，不妨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一下，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哈士奇的威力哈。同时，或者您家里有其他的小宠物，都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下分享。那么今天呢，哎，咱们挑到的留言读出来的听众呢，就都可以获得水光胶一支了。 嗯，没错。 当然啦，咱们只挑女士送，男士拿回家也没用哈。 嗯， 咱们挑着女士送到水光胶。同时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已经全面为您开放了，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再见。 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跑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闲头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17:23，这里依然是在路上陪伴着你的闲头客栈。今天这个，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特别调皮，我们在说养宠物的事情。我刚才说了半天哈士奇啊， 对， 猫啊， 对呀、 啊。然后有一个听众叫亚土豆给我们留言说，养过小蝌蚪的请举手。 你说这个小蝌蚪是你买的小蝌蚪，还是你小时候淘气去那个 河边里面抓的？ 小河里面抓的蝌蚪， 肯定是小河里面抓的呀。我印象很深，小学的时候，写作文你要写那个观察日记， 对， 哎，老师就带着我们去荷花池里面，抓的小蝌蚪，回来用那个班费买个小鱼缸，抓个小蝌蚪放在这个教室的窗台上，每天呢还得专人负责喂来指定，要么就是指定班长，要么就是指定这个前排的第一个靠窗的同学坐得最近的，啊，你就负责啦，每天早上来喂着小蝌蚪。然后我记得我们班当时应该是离小蝌蚪最近的那个同学负责去喂它，每天早晨他都要带一个鸡蛋过来，就是在家里让他妈妈多给他煮一个鸡蛋，然后把那个鸡蛋黄给碾碎了之后，哎，扔到这个鱼缸里面。 哎，可以吃鸡蛋黄吗？ 反正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观察到他们吃鸡蛋黄。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流行说放鱼食什么，家里好像养鱼的都很少， 没错， 所以说这个小蝌蚪真的是一直啊 到观察出它长出后腿儿。 嗯， 哎，它是先长后腿的， 对，然后再长前腿， 对，再长前腿儿。 嗯， 四个腿都长出来之后，它的尾巴还没有消，它一直慢慢慢慢慢长大了它的尾巴，但是明显看到它的尾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嗯，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对于孩子来说，你看啊。我可能一生当中只有这么一个接触小蝌蚪的机会，对吧？ 嗯， 你长大之后你还接触过小蝌蚪吗？ 没有，我也是小时候淘气嘛，你知道吗？然后被同学带到河边去抓，去拿个就是那种罐头瓶子吧，罐头瓶子去捞，然后放在瓶子里面 去观察， 对，然后特别开心拿回家，然后还被爸妈给训一顿这样子。 对啊，要注意安全嘛。 嗯， 但其实好像小蝌蚪，你要从正面去观察它的话，它那个脸长得还是稍微有一点恐怖的。 嗯，黑黑的。 对，然后这个一团皱皱的那种感觉。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这个宝娃的话哈，不妨可以给宝宝们抓几条。 嗯，让他观察 一下。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如果我小的时候没有那种观察的感觉的话，可能我现在我都 不知道是先长后腿还是先长前腿。 知道肯定是知道，因为这个自然课老师要教嘛，对吧？这是属于常识，但是没有那种切身实地的感受，你看不到。哎，你只是仅仅知道这个事儿而已。那你看到之后，你以后一辈子可能想起这个事儿来，哎，你就会想。很生动，很形象，就在眼前当中浮现出来了。 是的， 还有刚才这个亚土豆说是小学自然课老师让抓的。 哦，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就像我小的时候也是，所以这个时候说起这个事儿还是蛮怀旧的哈。 对，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宠物的事儿哈。坤和我们留言说，说起我家的萌宠，哎呀，那真是说不完呀。我家的大金毛狗狗永远有用不完的力气，你说什么啊，你扔什么它往回叼什么，而且在冬天存大白菜的时候，这个货竟然偷吃白菜。 对，其实说到宠物的话，都有很多会想到很多笑话啊，关于它很暖心的事情啊，都会有。 而 说到现在宠物啊，就不仅仅是猫和狗了， 包括小蝌蚪。 对，有养蜥蜴的， 哎呦 养 蛇的， 养大蜘蛛的， 蚂蚁 都有。 对，所以说现在也是随着大家一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吧， 没错，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你像前两天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养了一条蛇，蛇蜕皮了， 哎呦 跪下一张完整的皮来在朋友圈发这个照片儿，哎呦，看得我有点瘆人，但是虽然有点瘆人吧，还是忍不住想点开去看，好奇呀，没见过呀，就觉得看完之后很长知识。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养了一只，是黄和黑色的样子的， 我的妈呀， 他上课得给缠在自己的手腕上， 天哪，蛇吗？ 对啊， 有多粗啊？ 很小，很细， 像 大概 手指头那么细是吗？ 差不多，很细的，缠在手腕上，然后大概也是。四月初这样一个季节，还在穿长袖衣服的时候，这样别人看不见嘛。 哦，还藏在袖子里面。 对，藏在袖子里面。 男孩吧。 男孩子。 呵。 然后 这行，一般女孩真干不出这事儿来。 然后呢，他就跟别人讲，哎，你碰我一下，哎，你戳我一下，就给我们班女生吓的呀。 把妹绝技是吗？所以如果想把妹的话，先去买一条小蛇缠手脖子上。完了，在这里思阳也提醒大家哈，咱们养宠物什么样的都行，但是一定啊。哎，你像这个貂蝉说他大学同学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就不是特别的可取了。 对，像我就很害怕蛇，让我碰一下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咱不能说带出来打扰到别人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又有听众和我们互动哈，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哈士奇的问题，群说想养个哈士奇，长大了是不是特别蠢？不蠢的不要。我跟你说啊。这个宠物的性格随主人，你把它养大了，它要是不蠢啊、不蠢不要，就证明它蠢嘛，就充分可以证明它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宠物的性格有的时候真的挺像主人的，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养了一条金毛，大金毛，因为大家都知道金毛很乖， 对，很憨厚，可以这么讲， 对，谁领着 也很听话， 谁领着都跟谁走的那种，不看门儿金毛 啊，对， 然后他养那大金毛啊，每天早晨就不用下去遛它， 给他摁开电梯，自己就下去了。 嗯， 下去玩够了之后，早晨溜一圈二三十分钟的，自己就上来了。 那怎么摁电梯上来呀？ 就在电梯边上巴巴的等着，有人看见他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家的嘛，时间长了，有人看见他了之后，就进去给他摁一下电梯。 哦， 比如说他要住六楼吧，然后在二楼电梯停了，人家走了，他不下门。他不出电梯，他认识家门， 哎呀， 一直等到六楼，对，然后他才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朋友有点洁癖， 嗯， 回家蹲在门口这个地垫上啊，第一时间伸出爪子来， 嗯，擦 擦， 擦干净了， 哎， 才能进屋， 对，洗洗脚才能进屋。所以后来我们都戏称说，你家的金毛也是被你带的有洁癖了， 好听话。 因为主人有洁癖嘛，所以会。这个也让宠物形成一个很好的 养很爱干净 这 样 的 一个 习惯，所以说宠物真的是很神奇，也是我们人类很好的一个朋友。当然了，这个坤说偷吃白菜的这种情况，你有一口你就要多喂他一口嘛， 对 吧？不能心疼这点白菜。好了，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家有萌宠吗？你家的萌宠有多萌？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吧，微信公众账号闲头客栈上等着您。 谁独自抚平伤痕，你对我犹豫的一阵，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陪我一同哭泣。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注意了，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安阳伟业奥迪5一送优惠，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068。 知识改变人生，科技改变生活。今天是4月26号，世界知识产权日，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小心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39，这一时间欢迎你回到闲头客栈。 嗯， 今天我们闲头客栈的主题呢是关于宠物。哎，今天咱们这个推送的文章写了个小兔子，小二家的小兔子被他养成了狗。我们很多听友都被这个小兔子给萌翻了哈，说这个这性格太像狗了，而且见谁舔谁，见谁还得闻闻谁，这一般都是小狗的行为哈，看见谁都要去舔两下鞋子。那我们的听众呢也都说了，说这个哎呀，说来跟小二取经一下，说我也养过兔子，怎么就没养成狗样呢？还需要请教一下小二。小二说，哎呀，是我养坏了，你可千万不要学我呀。兔子应该是一个很萌的生物啊，你就像这个坤说的啊，坤说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要喂我的兔子吃饭，然而我的兔子不见了， 哎呀、 啊、找半天没找着，经过我多方面努力的寻找啊，我找呀找呀找朋友找了半天，终于在我的雪地靴里面发现了它。兔子就像、 啊、 对，就像球一样的扎在我的雪地靴里面，毫无违和感，根本就找不着的。是哈，都是毛茸茸的。然后坤说还养了一只猫，那这个猫呢被它可能营养有点过剩了，养得肥肥的肥猫，他总觉得他和猫不沾边儿，因为他每次从高一点的地方跳下来就总是大 咣的一声就砸到了地上， 好疼啊， 听着就觉得疼是吗？说肥猫说好的轻手轻脚呢，其实猫真的好像是有九条命的， 哎，真的 是吧。我当时养我们家这个螃蟹的时候啊，可能有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我得强调一下，螃蟹是我养的猫的名字啊，不是真的是一只螃蟹。我的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养的，那他呢是把螃蟹的弟弟抱回家了，然后就特别不小心，他住在四楼，那个时候螃蟹和他们家的那个叫 Jerry 哈， Jerry 也就刚刚四个月吧，很小的一只小猫，比手掌刚刚大一点点，然后从窗台上不小心掉下去了， 哎呦， 四楼刚刚比手掌大一点点的小猫，然后把我朋友心疼的不行啊，赶紧抱回来了之后呢，就是感觉身体有一点点的僵硬，会一时一时的抽搐，然后会嘴里咳血，哎，我朋友心疼的大半夜找宠物医院，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在北京地方上，就找不着这个宠物医院，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再去宠物医院查了一下，什么事儿都没有， 没事儿， 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当时当天晚上可能有一点点咳血的症状，熬过了一会儿之后去医院拍片子呀，包括这个骨骼呀各方面的没有任何问题，哎，想象一下真的是特别命大，这个小猫 好神奇的， 对，所以大家都说嘛，猫有九条命，很轻盈的，很多家里养过猫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触吧，当然其实很多时候咱们养宠物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 对它好 它就会对你好， 对，当然了，这个我们家螃蟹我就怎么没觉得它对我好呢哎呀，其实碰到一些比较淘气的宠物还真的是挺头疼的，这件事情就像我哈士奇在我们家寄养那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啊，家里一条四个月大的哈士奇，一条半岁左右的小猫，而且我那个猫特别淘，我的天哪，我每天家里回家之后感觉就像战场一样 特别作是吗？ 垃圾桶 啊，哎，你给我，哎，你有给我讲过说他把你的护手霜给咬了是吗？ 啊，我刚刚买了一个新护手霜，就放在这个我的梳妆台上，这个可能是被猫给叨下去了，因为狗毕竟上不去嘛，被猫给叨下去了之后呢就被狗给咬了，那个护手霜呀，因为我家里铺的地毯，粘的我满地毯都是， 其实这个时候恨不得把它给，哎呀，你赶紧 扔 笼子里面吧， 对，真的是把我给气的，但是你要打它吧你又真的不忍心，它就瞪着那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那看着你，包括 舍得说， 对，包括吃东西也是，我觉得一提到吃东西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就有很多话要说了，你没有办法背着他吃独食， 哎，没错， 哎，在家里吃什么他都得来闻闻来凑凑，不行，得吃，那个小眼神就仿佛在说，你偷着吃好东西，哎，你偷着吃也就算了，你当着我的面儿吃，你当着我的面儿吃你还不给我， 其实说到这儿之前，咱们的办公室来过一只小泰迪叫丁丁，还记得吧， 哎，记得记得，是我们一个主持人家里养的， 还记得当时我们在这个桌子上吃黄焖鸡米饭特别香，给他馋的呀，坐在那儿眼巴巴的看着我，你说给他吃吧他又不能吃鸡肉， 对， 哎呦，就好可怜呀，然后也不吃自己的狗粮，就看着你 所以这种时候还是蛮挠头的哈，你怎么办呢给他吃还是不给他吃呢， 好纠结， 哎，对，其实有一个蛮淘气的宠物就像养了个孩子一样， 没错， 哎，这个看着他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可爱的，但是他淘气的时候你又真是气得你恨不得打他两巴掌，但是你又真不能打， 也打完之后也心疼啊， 哎，对，是，所以说这个宠物还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存在，能够陪伴着我们，陪伴着它的主人， 一起成长， 哎，对，一起成长。好啦，那这个仙豆客栈哈，恭喜刚才我们留言入选的几位听众吧，包括有苹果嘉儿，有和我们分享他的滚到雪地靴里面小兔子的坤然后还有说要养这个蠢萌蠢萌哈士奇的群，还有一位是叫做我来看一下啊，亚土豆，对，亚土豆说的这个小蝌蚪

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也用这一生，当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北京时间17:52，欢迎回到闲头客栈。那闲头客栈呢，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宠物。哎，一说到宠物，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哈。前两天呀，咱们不是在给闲头客栈招演员吗？ 嗯，没错。 有一位听众啊，叫做优，然后给他们家狗狗报名了，发了很多张他们家狗狗的照片。我觉得这狗狗的照片如果给大家贴出来的话一定会引起一片哗然。我不知道这个狗狗是什么品种啊，看起来有点像法牛，但是又有点不像。 嗯， 貂蝉说像八哥。 我也不太懂，或者是英牛也有可能。 对对，反正是一个丑乖丑乖的小狗狗哈，长得特别的有特点。 嗯， 这个品种方面呢，我和貂蝉现在还因为这个对于狗狗的知识有限，所以不是特别的 了 解。哎，对，但是呢，这一位听众啊，因为您的留言过了48小时就找不着了。 嗯， 所以说呀，咱们的小二这两天也一直在找。那仙豆客栈呢，我们也一直在等着优这一位同志在继续和我们参与互动。 嗯， 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等到。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位叫做优的听众，如果你听到了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哈，回复一下小二，那这样小二才能找着你，然后让你的狗狗来拍闲头客栈。 对 对，这算是咱们闲头客栈第一个演员了吧，第一个正式入选的演员了吧。 嗯，可以算 是吧。恭喜你家的丑乖丑乖的小狗狗哈。 嗯， 然后还有同事这个坤，我也跟他说了哈，我说你家怎么又有兔子又有猫还有狗啊。 嗯， 然后这个他们家的兔子爱钻水滴靴，他们家的猫可肥可肥了，从高处一蹦下来就咣的一声。他们家的狗呢又爱啃白菜， 太淘气了。 对，然后坤跟我说，他说哈哈哈，我还有我的老鼠大白兔没和你们说呢，你们家感情还有耗子 玩的吧？ 挺热闹，挺热闹，真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 嗯， 好啦，那闲头客栈呢，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同时提醒您不要走开，孩子们的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暑假去哪里玩呢？ 嗯，去哪里玩呢？ 跟着电台主持人去英国喽。接下来6:00到7:00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专题讲座，那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留守收听。 好， 拜拜 拜拜。 Yeah.